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五章《阿拉戈克》第四十三集。 夏天悄悄来到了城堡周围的场地上，天空和湖面一样，都变成了泛着紫光的浅蓝色。温室里绽开出一朵朵大得像卷心菜一般的鲜花，可是从城堡的窗口看不见海格大步走过场地，牙牙紧跟在他脚边的身影。哈利总觉得眼前的情景不太对头，实际上他比乱作一团的城堡内部好不了多少。哈利和罗恩曾经想去看望赫敏，但是此刻探视者都被挡在了医院外面。 我们不能再冒险了， 庞弗雷女士把医院的门开了一道缝，严肃地对他们说。 不行，对不起，攻击者很可能还会回来，把这些人彻底弄死。 邓布利多走了，恐惧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在迅速蔓延，因此温暖城堡外墙的太阳似乎照不进装着直棂的窗户。学校里的每一张面孔都显得惶恐不安，走廊里响起的每一声大笑都听上去刺耳怪异，并且很快就被压抑住了。哈利不断地对自己重复着邓布利多最后说的那番话， 只有当这里的人都背叛我的时候，我才算真正离开了这所学校。在霍格沃茨，那些请求帮助的人总是能得到帮助的。 可是这些话有什么用呢？当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困惑和惊惧时，究竟该向谁求助呢？海格关于蜘蛛的暗示倒是很容易理解，问题是城堡里似乎没有一只蜘蛛可以让他们跟踪。哈利走到哪里找到哪里，罗恩也很不情愿地在帮他寻找。当然了，由于不能擅自乱逛，必须和其他格兰芬多学生成群结队地在城堡里活动，他们的搜寻工作受到了很大阻碍。同学们似乎很高兴有老师护送他们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，但哈利觉得非常厌烦。然而有一个人似乎特别喜欢这种惊恐和疑惧的气氛。德拉科马尔福神气活现地在学校里走来走去，好像刚被任命为男生学生会主席一般。哈利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得意。最后在邓布利多和海格走了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次魔药课上，哈利正好坐在马尔福后面，无意中听到了他得意洋洋地对克拉布和高尔的吹嘘。 我早就知道父亲会赶走邓布利多的， 他说，并没有刻意把声音压低。 告诉你们吧，他认为邓布利多是学校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校长。现在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像样的校长了，那是个不愿意让密室关闭的人，麦格也待不长的，他只是临时补缺。 斯内普快步从哈利身边走过，对赫敏空空的座位和干锅不置一词。 先生， 马尔福大声说， 先生，你为什么不申请校长的职位呢？ 哎呀，马尔福， 斯内普说，但他控制不住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。 邓布利多教授只是暂时被董事会停职了，我敢说他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间的。 是啊，没错， 马尔福傻笑着说， 先生，如果你申请这个职位，我猜我父亲会投你一票的。我会告诉我父亲，你是这里最好的老师，先生。 斯内普昂首阔步地在地下教室走来走去，脸上得意地笑着。西莫菲尼甘假装朝自己的干锅里呕吐，还好斯内普没有看见。 你把种门居然还没有收拾东西滚蛋，这使我非常吃惊。 马尔福继续说道， 我用五个加龙跟你打赌，下一个必死无疑。哎，真可惜不是格兰杰。 幸好就在这时铃声响了。罗恩听了马尔福的最后一句话，一下子从凳子上跳起来，在大家匆匆收拾书包和书本的混乱中，除了哈利和迪安， 没有人注意到他想过去教训马尔福。 让我揍他！ 哈利和迪安揪住罗恩的膀子时，罗恩气冲冲地说： 我不在乎，我不需要魔杖，我要赤手空拳把他打死。 快点，我要带你们大家去上草药课。 斯内普对着全班同学吼叫，接着大家两个两个地排队离开了教室。哈利、罗恩和迪安排在最后，罗恩还在拼命挣脱，直到斯内普把大家送出了城堡，他们才敢把罗恩放开。他们穿过菜地朝温室走去。草药课气氛非常压抑，班上已经少了两个同学，贾斯廷和赫敏。斯普劳特教授安排大家都去修剪阿比西尼亚梭咒无花果，哈利抱着一些枯枝放在堆肥顶上，正好和厄尼麦克米兰打了个照面。厄尼深深吸了口气，非常正式地说： 我只想说，哈利，对不起，我曾经怀疑过你，我知道你绝不会攻击赫敏格兰杰，我为我以前说过的所有混账话向你道歉。现在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危险，因此…… 他伸出一只粗短肥胖的手，哈利握了握。厄尼和他的朋友汉娜过来和哈利、罗恩在同一株无花果上干活。 那个叫德拉克马尔福的家伙， 厄尼一边折下枯枝一边说道， 似乎幸灾乐祸，开心的要命，是不是？你们知道，我怀疑他可能就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。你倒是够机灵的， 罗恩说，似乎并没有像哈利那样一下子就原谅了厄尼。 哈利，你认为是马尔福吗？ 厄尼问。 不， 哈利说，口气非常坚定。厄尼和汉娜都吃惊地瞪着他。紧接着哈利突然看见了一样东西，赶忙用整只的剪刀敲了一下罗恩的手背。 哎，你干嘛？ 哈利指着地上几步外的地方，几只大蜘蛛匆匆爬过地面。 哦，好啊。 罗恩想显出高兴的样子，但是没有成功。 可惜我们现在没法跟踪他们。 厄尼和汉娜好奇地听着，哈利眼看着蜘蛛逃走了。 看样子是往金林的方向去的。 罗恩听了这话显得更不高兴了。下课后，斯普劳特教授护送同学们去上黑魔法防御术课，哈利和罗恩落在其他同学后面，这样就能悄悄说话，不被别人听见了。 我们又得用上隐形衣了， 哈利对罗恩说。 可以带上牙牙，他经常跟着海格到林子里去，应该能帮得上忙。对， 罗恩不安地用手指旋转着魔杖。哦， 近林里有没有狼人？ 当他们在洛哈特班上自己惯常的座位上坐定后，他又问了一句。哈利觉得不便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说， 那里也有一些好东西呢，马人是很不错的，还有独角兽。 罗恩以前从没进过近林，哈利也只进去过一次，并希望再也不会有第二次。洛哈特连蹦带跳地进了教室，同学们吃惊地盯着他。学校里的其他老师都显得比平常严肃，可洛哈特看上去倒是轻松愉快。 好了好了， 他喜气洋洋地看着四周说道， 你们干嘛都拉长着脸呢？ 大家交换着恼怒的目光，没有人回答。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？ 洛哈特说着放慢语速，似乎觉得他们都有些迟钝似的。 危险已经过去了，罪犯已经被带走了。 谁说的？ 迪安·托马斯大声说。 哦，我亲爱的年轻人，如果魔法部部长没有100%认定海格有罪，是不会把他带走的。 洛哈特说，那种口气就好像某人在解释一加一等于二。 哦，那不一定。 罗恩说，声音比迪安的还大。 我自信我对海格被捕的真相知道的比你稍多一些，威斯莱先生。 洛哈特用一种自鸣得意的口气说道。罗恩刚要说他并不这么认为，但话没说完就停住了，因为哈利在桌子底下 狠狠地踢了他一脚。 我们当时没在场，你忘了？ 哈利小声说。可是洛哈特那令人厌恶的喜悦，那表明自己早就认为海格不是好人的暗示，以及他说的相信整个事情已经结束的话，都使哈利恼火万分，恨不得把那本与食尸鬼同游的书对准洛哈特那张愚蠢的脸扔去。他给罗恩写了一张潦草的纸条： 我们今晚行动。 罗恩看了纸条，使劲咽了一口唾沫，扭头看了看赫敏以前坐的那个空座位，这情景似乎坚定了他的决心，他点了点头。最近这些日子，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总是挤满了人，因为晚上六点钟以后，格兰芬多的学生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，而且同学们总是有许多话要谈，结果公共休息室里经常到午夜之后还有人。吃过晚饭，哈利从箱子里取出隐形衣，然后整个晚上都坐在他上面，等着屋里的人全都走光。弗雷德和乔治向哈利和罗恩提出挑战，要求玩噼啪爆炸牌，金妮在一旁观看。他坐在赫敏惯常的座位上，情绪低落。哈利和罗恩不停地故意输掉，想早点结束比赛。但即使这样，等到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去睡觉时，也已经过了午夜。哈利和罗恩等着远处宿舍传来两声关门声，才抓起隐形衣披在身上，从校巷洞口爬了出去。穿过城堡的路也不好走，要千方百计躲着老师。最后他们总算走到了门厅，溜到了那两扇橡木大门的门锁后面，从门缝里挤了出去，尽量不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，然后来到月光皎洁的场地上。 当然， 当他们大步穿过黑油油的草地时，罗恩突然说道， 也许到了林子里以后根本找不到东西可以跟踪，那些蜘蛛可能压根就没有去那儿。我知道他们当时看起来是朝那个方向移动，但是…… 他没有说下去，给哈利留下了一点希望。